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觉得这两 个，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 方布。您把云南曲折，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嘉宾，哎呀，我想我也不必介绍了，反正他们俩也不想说话。 哎，别不介绍我那什么。大家好啊，我是方清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甄奇。 今天呢，还是由我们俩给您讲讲相声那点事儿。 哎，对，今天呢，我们该讲相声走出北京了。 哎，待会儿啊，你们俩不是不讲吗？ 谁说不讲了？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哪能一句话不说呀？ 就是啊，我们都是这么有责任感的人。 今天感觉到了，你们俩这态度还不错。那行，给你们机会。 哎，太感谢了。我们接着说啊，相声在北京红火起来呀，可就是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 那是光绪30年， 也就是1905年， 九门提督肃亲王啊，认为相声艺人魏坤志说相声触犯了他的尊严，下令京城禁止说相声。 这一下致使相声界遭受到危机的考验。 那得保住饭碗呢，相声艺人就携着本门的弟子开始从北京的天桥向全国各地的娱乐场子流散。 在前后的几年里头，相声开始在天津、山东、江苏、东北，甚至山西、陕西等地流传。 哦，原来相声是这样走出北京城的。 当然这只是辽北一说 啊，也可以说呢是一家之言， 各种相关史料还需要求证， 也等待挖掘。 雅娟，你觉得我们俩说的怎么样？ 我认为配合的不错。 那当然了，说相声讲究的就是配合呀。 可是你们配合的这么好，这以前怎么就总正呢？ 好嘛，他这儿等着咱们呢。 那个还是听相声吧。我们刚才讲到相声从北京走向了全国，那么我们就来听一段相声中的倒口活，学四省，由赵振铎、赵世忠给您表演。 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是啊， 通俗易懂。 对了，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也就是北京话 啊。不不不，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哦，这还不一样。 那当然了，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方言。 哦，方言土语。 对，外省市的同志不容易听懂。 哦，听不懂。 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吧。 好。 比如说吧。 嗯。 啊，就拿。 你是不是问他叫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对。 告诉你啊，这个呀叫脑袋。 脑袋。 对了。 您这脑袋让逮。 啊，不让。一逮就漏了。 那是什么叫脑袋呀？ 嗨，就是脑袋瓜儿啊。 脑袋瓜儿 啊， 脑袋嘛还出了一瓜儿。 脑袋壳， 脑袋壳， 脑袋瓢，脑袋凿，脑袋糊。 行了行了行了， 脑袋 行， 反正这词儿不少，反正。 您说这些个呀，都是属于北京的土语。 哦，这都是土语， 外省市的同志不容易听懂。 哦， 如果用普通话来说呢，谁都听得明白。 那普通话这叫什么？ 普通话这叫头。 哦，头是正 的。哎，说头谁都听得明白。 哦， 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哎，你也得用普通话呀。比如说咱们到理发馆去理发，哎，你就得用头。 哦，说头。 哎，到理发馆以后，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哎，推推头， 推推头， 是这么说。 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头啊，好，请坐。您是推个分头啊，您是推个背头啊，您还是推个小平头呢？ 哎，都说头， 都得用头，它好听。 嗯，那其实要说脑袋瓜不也一样吗？ 说脑袋瓜那不行，太难听 啊。 哪有这样说的啊？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瓜。 这， 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脑袋瓜儿，哈哈，您请坐。您是推个分脑袋瓜儿，您是推个背脑袋瓜儿，您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儿？ 呵，这多贫呐， 这难听不难听？ 哎，这是不好听了。 必须得用普通话， 嗯， 用头。 哎， 各省市有各省市的方言。 哦， 您看我这个人呢，对于方言我是比较喜欢研究。我研究的比较好一些的，那就是咱们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哦，深武姚安的话你也会说？ 哎， 那我再问问你。 那可以。 那到了深武姚安那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走不叫走， 叫什么？ 那叫右的转。 右的转。 哎， 要快走。 哎，右的缓流。 这站着 那叫立转。 哦，立着。 站立嘛。 哎，有道理。那要是坐着呢？ 那是稳转。 稳着，要是蹲着 那是咕噔着。 咕噔着。那要是躺着呢？ 那是倒着。 那要是趴着， 他不趴着。 怎么不趴着？ 是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 啊， 没事趴着干嘛呀？ 行，你还真能说。 那当然了， 深武姚安的话呀， 啊， 我也会说几句。 哦，你也会说几句。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怎么样？ 哎，可以呀。 嗯， 咱们两个人给大家学一学深武姚安的方言。 对， 可以。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呢向大家介绍一下。 哦，还有故事性。 哎，这是解放以前呢，咱们两个人是在一个村子的。 哦， 后来呢你就开始进城做小买卖。 卖什么呢？ 卖豆腐，卖豆芽。 嗯， 后来你就发了财了。 啊， 开了个大买卖。 开一什么大买？ 开了一个大粪厂子。 啊， 管了十几个厕所。 嚯， 我在老家呢闹了天灾了。 闹什么灾了？ 闹了蝗虫。 哦，就是闹蚂蚱了。 对，给我咬上来了。 哦， 到处呢找自己的老乡。那么我呢就碰见你了。哎，咱们两个人要拉一拉家常。 哦，聊聊天。 哎，就是这么一段故事情节。 啊，可以可以。 可以吗？ 行行行，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表演。 好，咱们学习学习。 你由那边来，我由这边来。 行， 来来来来。 好，来。 哇， 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谁要咬你？ 那你干嘛冲我这相？哇，这是干嘛？ 你不知道，三天没吃饭了 啊， 连一点底气都没有啊。 哎呦， 跟你打招呼都没有劲儿了。 是啊。 嗯， 那我应该怎么着呢？ 你得哇， 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儿？ 因为你是开粪场子的。 不像话！我。哇！ 你不是南瓜瓜啊？ 你不是油锅炉啊？ 谁是油锅炉啊？ 那谁是蝈蝈啊？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这哥哥是 哥哥就是蝈蝈， 哥哥嘛就是蝈蝈。 哎， 那我说什么？ 可不是我，你不是第二的？ 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第二的就是兄弟。 第二的是兄弟， 对， 那第三的呢？ 还没来呢。 那甭等他了。 哇 哇， 你不是南蝈蝈啊？ 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可不是 啊，第二的。 哇， 你是多大来的？ 野了后行来的。 野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跟那个野车来的。 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哦，夜车呀？ 哎，这是夜车。 哦，夜车 是啊。 你也学在哪里了？ 学在葫芦青豆腐坊了。 都见着了吗？ 见着了。葫芦青李老贼、张老万拉了一徐的官儿啊。 听我来的，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发财， 开了个大粪场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呀。 我吃什么吃不了？ 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哎， 你得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弟儿的， 哇，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运又收成了，又闹了蚂蚱了。 闹蚂蚱了？ 这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的天，盖黑的地了，倒装起的嘎吱吱嘎吱吱的全鸡吃了， 全鸡吃了？ 可不是啊。 那我那个地怎么着？我 哪有你的地啊？ 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吗？ 那不是侯罗庆的？ 侯罗庆啊，倒进我的， 我倒进你了， 可不是。 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神虫啊，到了别的种子地咔吱吱咔吱吱的全鸡吃了。你看这是你的地呀、啊，那呼的大呼的大又全走了。你这个地里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我是摸蚂蚱，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呢？ 合着我什么全没捞着。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粮食。 蛤蟆， 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哦，不学了。 咱们学一回呀、啊，山东人。 哦，学山东音。 张嘴就来。 哎，那是。 山东人管一家子怎么说？ 那叫混家子。 一个村的人。 一锅踏了印。 上北边。 到这薄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薄边这个天里找个印， 掌柜的， 算掌柜， 学徒的， 小立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那个小鸡子肉。 这怎么这么费事？ 字稍微的多一点。 咱们俩人学学山东人， 学学山东方言。 对对对、啊， 要学的话呢，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行。别学。 为什么？ 这还没学呢，你先要便宜。 不是要你便宜、啊、这里头也是有一个故事情节。 那你给介绍介绍。 这是解放以前呢，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三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可是你又不叫我还挑个理。后来呢，你父亲死了，我呢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我就发了财了。你呢把这买卖接过来以后，你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把这些买卖全抖了出去了。最后按山东话说，您就抱了蹲了、按北京话说，您就要了饭了，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呢就要到我这儿了，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打起来一样。 对，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嘛。 啊，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我怎么不能气粗？ 因为你有病。 我有什么病？ 也没什么大病，小三灾吧， 也就头疼脑热。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大背、鼠疮、脖子连疮、腿塞漏、砍头疮。 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哦，我还得化妆。 哎，为的是呢，把您这个病态给表现出来。 看看他怎么给我化妆。 把您这个脖子呀，稍微围上这么一点。 你围上我脖子干什么呀？ 这是一种病。 这什么病？ 您这种病叫砍头疮啊。 砍头疮？ 您这个砍头疮已经都烂对了环了 啊， 就这儿连着这么一点了。走道连踢粉都不敢打。 怎么？ 一打踢，啊，踢脑袋吧唧就掉下来。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把您这个头啊，再给您围上一点。 这也得围上。 哎，这又是一种病了。 那这是什么病啊？ 这种病叫塞漏。 塞漏 啊？ 什么叫塞漏？ 塞漏也不懂啊？ 啊，不明白。 塞漏就是您这个腮帮子这儿 啊， 就这边 啊，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哇， 吃什么往下漏出来？ 是啊， 这叫塞漏。 好嘛。 把您这个衣服啊，还得要撩起这么一点。 那这是什么病？ 这叫腰翁。 腰翁？ 哎，走路的时候还得要哈巴一点。 那这什么病？ 这叫连疮腿。 我还活得了啊？ 给您这个道具，把它夹在嘎吱窝。 这是什么？ 这个代表那个要饭的砂锅。 嘿嘿，这倒好，我倒全拿着呢。 我也拿个道具。 啊，你这也是砂锅？ 我这是大烟袋。 大烟袋。 哎，你先表演一下。 行。 充分利用你的技巧，看你能不能把这个病态呀表现出来。 好。 这是个很难的这一点做到。来，众位可以上演。这个看看精神状态出来了没有，请您上演。走。哎，行，有点意思啊，还真有点遗传性 啊。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你学不学？ 现在咱们就开始啊。嘿， 干什么呢？这是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啊？嘿，这是干什么？ 你不知道，因为我瞧见你这个样子，我生气。 哦，你看见我这样吗？你生气？ 对，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那我应该怎么着呢？ 你得挖。 哦，你说灰，我说挖。 对， 哦，咱俩一块挖灰。 哎，谁抬土啊？嘿， 挖！ 好家伙， 挖！ 好家伙， 挖！ 好家伙，挖！别挖了， 怎么了？ 再挖那墙就倒了。 你不让我挖的， 我说灰，你说挖呀？我说好家伙， 那我说什么？ 你得说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我得说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对， 到我这儿费家伙呀。 嘿， 挖！ 好家伙， 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你不是小鸡子儿， 你不是大鸭蛋。 谁是大鸭蛋啊？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儿。呵，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你见着我以后啊，有点难过。 哦，我还得难过。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可不是我，你老人家不是三代。 嘿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好的在我这儿，可是受累都在我这儿呢。 受累都在你那儿呢。 哎， 这病可都在我这儿呢。 嘿，哇，好家伙。 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你不是小鸡子儿？ 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了人家不是三大爷？ 哎， 那得了去了。 二孩，你还认识三大爷？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你这有胡子吗？你捋？ 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咋捋鼻子？ 没听说。 孩儿孩，你怎么混在这个下？ 我报了灯， 压了烦了。 可不是。 那个老人家呢？ 老人家不 去。过去那个令秋， 令秋又回老家干了咋？ 给你娘病了骨了。 可不是。 孩儿孩儿，这是你的孝心呐。 我应尽的责任。 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这个买卖都逮住了。 逮住那个天呢？ 天都还了亏空。 什么亏空？ 现嘛亏空？ 老人家在四十就欠人80000多块呀！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四十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不亏欠。 打起了个混家子说了， 他学什么？ 说你这小子不学好啊！ 不学好， 吃喝嫖赌没薄面，打马飞针。 谁打马飞？ 你也打马飞针？ 我打马飞针，我跟烟。你看我没有跟烟。 你怎么没？你不能没有？你 哪能跟烟？ 怎么能没有烟？你看这不是像烟吗？ 这这这儿，我这是原来的窟窿。 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还家走到了雁塔没有船又回来， 又回来根本你就没走。 那怎么走？ 那个张杰三给你介绍登楼那个事情你去了吗？ 我去了。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10000块钱不是不够调费？ 怎么也你够调费，你也不够调费？ 你说话扒着眼做什么你？ 那干不干的没关系，张杰三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他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你当了大票压了小票，你逮了薄面， 他血口喷人。 你叫我干什么？ 跟你要不给钱好还你。 他甭说目前有钱都不急。 你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我说的道理我才说你。 我知道。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交情就该急。 你的小子不学好啊， 不学。 你给山东人丢人， 你才丢 人。你给你爸爸丢了脸， 你丢脸。 你趁早搬走，让我学你行的。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 呢，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100年的风雨， 100年的聆听， 100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凌云南曲折，我们这追牛人就不要脸了。 100年的悲欢离合， 100年的笑貌音容， 100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100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方清平、甄奇，你们俩上半时段呀、表现得真的不错，一会儿请你们吃饭哈，配合得如此之好，下半时段继续保持吧。 没问题啊，我们接着聊啊。下半时段呢，我们说一说相声落户天津。 哎，相声界呢历来有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的说法。 天津人称九河下哨，是北方屈指可数的大商业聚集区。离京城很近啊，所以许多相声艺人在京城禁止说相声的时候呢，选择暂时避到天津去卖艺去。 这其中呢就包括当时富有盛名的恩旭，还有一大批艺人，算是最早期的京津两地的相声交流。 哎，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听一段恩旭的外孙子表演的相声好不好？ 恩旭的外孙子谁呀？ 你听就知道了，请听相声小段《查卫生》，表演者马三立、王凤山。 再说一段，有一位局长啊，这儿有局长没有？ 没有没有 啊，反正不是文化局局长啊。有一位局长，咱不管哪局，反正是个局长。 哎， 一位局长，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

么而辛苦，我仔细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思路，